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的收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工作居住证的相关消息。北京市将适度增加工作居住证的办理总量，延长使用期限。北京市工作居住证核准时间将由原来的30个工作日缩短到20个工作日，这是北京市人才工作局成立以来首次发布公共政策。未来工作居住证的核准权限将下放到人才聘用单位所在区的主管部门。北京工作居住证制度是北京市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持工作居住证可以在购房、子女就学等方面享受北京市民待遇。根据了解，北京市将修订完善北京工作居住证办理制度，改革评价方式，在保留学历学位和职称评价人才方式的基础上，新设与社会贡献、知识产权成果、投融资数额相挂钩的人才评价方式，同时取消工作居住证年检程序，采取信息网络比对，压缩申报材料数量，实行档案后置审核，对人才引进与工作居住证审核材料容缺受理，提高办事效率。此外，还将畅通引进人才、留学回国人员、应届毕业生等各类人才在政府人力资源公共服务机构集体户落户、托管人事档案的办理渠道。另外，北京市人才工作局组建之后，调研走访了北京石墨烯研究院、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等多家新型研发机构，百度、京东、每日优先、今日头条等30多家民营高科技企业，以及部分高校院所离岗创业人才代表，汇总各类人才需求180多条，制定人才服务包并进行反馈，建立重点服务对象台账，对战略科学家等高层次人才建立了1:1联系服务机制。本周五，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助推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同时还发布了法律援助助力精准扶贫报告。从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农民工法律援助项目的数据来看，近5年共办结农民工案件近16万件，涉及农民工近30万人次，项目资金投入2.79亿元，帮助农民工挽回经济损失共计102.45亿，项目投入产出比为1:36，也就是每投入1元钱能够产出36元的效益，扶贫效果显著。其中共办结工伤案件16907件，帮助农民工追回工伤保险待遇16.68亿元，项目资金投入3190万元，投入产出比高达1:52，平均为每位工伤农民工追回赔偿款94269元。北京志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表示，法律援助是推动农村脱贫的法治保障。 脱贫攻坚和法律援助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知道，在中国扶贫的过程当中，农村要想脱贫得有钱，这钱从哪来？农村脱贫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其实是农民外出务工打工的收入。

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脚踏实地，志在千里。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职业生涯规划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这位朋友他说，我有很后悔的感觉，我逼着老公从国企辞职了，已经3个月了。他找的工作一个比一个不靠谱，现在做的这一份呢，居然全年无休。原本老公是属于电力公司的，虽然不是合同工，但是总体还算可以。只不过我们长期两地分居，我不认可他工作的城市，所以就逼着他辞职了。想说啊，趁年轻，从头开始学一个技术，没想到这么艰难。他大学学的是输配电专业，后来阴差阳错被分到了电业局管理基建项目的岗位上，从事的也就和他的专业毫无关系了。今年他考了一个2级建造师，想说有了证书找工作应该好一点吧，狠心就落辞了。投的简历有100多份，大部分都石沉大海。看着他早出晚归，全年无休，我很内疚，心里堵得慌，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睡觉了。嗯，就是他不想两地分居嘛， 嗯， 所以让老公辞掉了外地的工作， 嗯， 和他一起来团聚。 嗯， 但是现在呢， 嗯， 好像就是不能两全其美啊。 嗯， 该怎么办？是先解决好晚上失眠的问题，还是解决好老公找工作的问题？ 先解决好跟老公的关系，感情关系问题。 感情关系， 嗯， 不是找工作的问题 啊。这种事儿特别容易出问题，就感情关系特别容易出问题，你想想就知道了。 嗯，我不谈， 老公会很大的抱怨，都是因为你当初那什么做的好好的，结果现在怎么样怎么样了？你看我找了100多份，那什么都不行，每天都这么抱怨，你知道吗？天天吵，肯定是这样的。 哦， 嗯。而且往往这个在中国，他这个男女文化哈，这个夫妻文化的问题就是投奔哈，这种都叫投奔嘛， 嗯， 就一个人辞职投奔另外一个人嘛， 嗯， 投奔往往都是这个妻子从小城市投奔到大城市追跟老公，男的，当然男的主要从小一般都是这样，就从小城市离职投奔到大城市，这是一个潮流，这个问题不大， 嗯， 然后呢还有就是女方投奔到男方， 嗯， 往往都是这样的文化习俗，结果光来这么一个说这个男方投奔到女方，这个而且都是被女方给那个什么的，所以这个男方会怨言非常的大。 嗯 嗯， 好，那怎么样来解决好夫妻关系的问题呢？ 感情是第一位的吧，对吧？家才是最重要的吧，首先是这样的吧。然后呢，这个女方就跟男方说：“我养你呗。 ” 那当然不能这么说了哈，反正就这个意思嘛，就是没关系啊哈，我们在那个 安抚他， 安抚。嗯， 那需要自责一下吗？ 对，需要自责一下啊，啊，抱个歉， 嗯， 对吧？这个，但是呢，有的时候呢，这是一个感情问题。然后第二个呢，对于男方也不能抱怨。 嗯， 也不能抱怨太多，因为抱怨这件事儿还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情况，就是你一旦抱怨呢，你就会越抱怨越生气，越抱怨越生气，然后最后就会有一些不可 的后果。 好，就是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是吧？ 对。对 但是她没有写她丈夫现在是个什么样的状态，没写。但是我们可以猜到，就是投100多份简历了，石沉大海，可想而知，对方的心情肯定好不到哪里去，是吧？从这个角度来说，丈夫肯定情绪上不会特别的，开朗，或者说还像原来那样，但是和他的感情之间也许还好呢， 啊，对，如果也许好，如果也许好呢，啊，如果好的话，当然 OK 了，啊，如果好的话，那个那就继续再找工作呗。 那从找工作的角度来说，她老公可以从哪些方向去着手？因为投100多份简历都石沉大海，是不是在找工作的这个方式方法上需要调整？ 也是做个职业规划呗，得。 你看他原来学的是输配电专业，做的呢是基建项目的管理，所以这些专业这些年就基本上用不到了。 对， 而且这边需不需要还是两说。 对， 对吧？ 对， 那他应该在这个什么？基建啊建造啊这个领域继续去找寻机会吗？ 不一定，他投的简历可能都是机械建造什么输配电的这样的领域。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对于他来说可能需要，就是在大城市里边假如没有基建和这个招聘，对吧，对于这样的人可能没有这个社招的需求。那我觉得女方是不是有些什么，能不能走走关系啊，自己的公司能不能要这样的一个人啊， 就是你可以通过你的人脉给他介绍一些新的工作机会，是吧？ 对，工作机会或者至少是面试机会嘛。 那为什么他有了二级建造师还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是不是这个二级建造师啊， 含金量不大？ 含金量不大 啊，对，有可能， 对， 有可能， 是吧？我在看一些朋友的评论的时候，也有人谈到说这个证啊，用处不大的， 对， 你还要再努力， 对。再考个，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那因为有个人找我做咨询，也是都40多了，然后在一个小小的民营企业，收入也不是特别高，想转岗转型，然后呢，我说你有什么证书吗？他说我有一个项目管理证书，叫做软考，那个含金量还有一些高级项目管理师证书，然后可是我去找那些做什么，他做那个系统集成的那样的工作，人家也不要我呀。他说，我说还有一个办法，我说如果你像啊，这个证书通过率很低，20%到30%，但是呢，有很多公司是需要有这样的证书的，你可以教别人考这个证书不就行了吧？就是考试能力也是一种能力嘛。如果你考试考得很好，你就可以教别人怎么考试，这也是个办法， 也是个办法啊。 就是如果他的那个，对，如果他的老公这个有考试能力的话，再考几个证，有那个含金量特别高的证，比如说环评工程师、消防工程师，这都是含金量特别高的证。 此外呢，我觉得也需要看一下大环境，就是哪些行业的招聘量比较多，哪些行业的招聘量出现减少。因为这个也是动态变化的。所以既然来到了一起，是吧，住到了一起，那么就不能够想到什么事情都十全十美按部就班的来实现，是吧，有一些调整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放弃原来做的这两块工作呀，你学的专业，我们看看其他的领域有没有一些合适的机会。那把眼光再放大一些，因为毕竟在一起，就像华清所说的，是最最重要的，也是你们俩都很看重的。是吧，在回到原来的地方，再去那个国企工作，这已经是不太可能了。所以只能是接受目前这样一个现状啊。祝你们好运，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 次笑我的人好傻，是你变了吗？我已经跟不上你的步伐，是你变了吗？对你的感觉应该停止吧，已经不明白你的想法，已经不再看见牵挂。 这里是职场八卦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一个问题，他说我是19双非本科应届毕业生，语言专业，女。我们来说说什么叫19双非本科应届毕业生哈，就是19年毕业，然后呢双非就是非211非985学校的本科毕业生，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他说我9月份签了一份中字开头的国企外派的工作，现在呢又考上了区县的中学老师。国企外派啊很锻炼人，但我就是担心成为大龄剩女，中学老师日子平淡，我纠结该怎么选。国企外派我们理解是外派到外国啊。 哦，外国是吧？ 对，不是外地。 然后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国企外派跟是不是给他了户口，就 是 外派完了最终还会回来嘛，比如说外派几年之后就会回来嘛。 对对对，那肯定 就大城市户口了是吧。 没有谈到这个，但是 你看那个区县级的那个中学老师肯定是区县户口嘛，就是回家了或者是什么地方嘛。 你担心的是户口吗？ 不是，我担心的 这个呀。 我担心的不是户口，他没说。我担心的不是户口，我担心的是就是，其实他选择的是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他并不是说职业，他选择的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方式就是我留在区县当了一个中学老师，然后在这个中学老师里边就真的就待了一辈子了。有可能就是这种生活方式，然后嫁个人，女方吧，女嫁个人，然后就在那个地方生活了。安安稳稳的生活了一辈子。就这样了，这是一种生活方式。然后第二种生活方式就进了国企，然后外派到外国，可能来回奔波好几年，一般这种外派可能都是4-5年5-6年，然后呢，奔波了好几年之后呢，确实挣不少钱哈，因为有补贴，有出差补贴。然后呢，好几年完了之后回来，一般国企不会让一个人一直在外边奔波的。回来之后呢，就是年龄也差不多了，回来之后呢再换人嘛。回来之后可能安排一个岗位，那回来之后就会进入到一个大城市，那然后就在大城市里边生活。 对， 有一些那可能除了国企之外，可能就会有新的人建立新的人脉关系、新的机会，有一些各种新的兴趣爱好，对吧？医疗资源什么之类的资源都有可能能享受得到。 对， 当然也会承受一些高成本、高房价什么这些生活成本。 是的， 哎，就主要是看他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看你性格更适应哪种生活方式， 对， 是吧？ 对， 一个呢是安安稳稳的，一个呢就是挑战很大，一个呢是在可能老家也好，或者是在本地也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到异国他乡去， 对， 是吧？ 待几年啊、 还有一个呢就是，也许慢慢有你的人脉圈子，比较的稳定。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漂泊的感觉，可能很难形成长久的这种同性和异性之间的关系，除了同事之外，是吧？你适合哪一种？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还是想聊一聊，去国企外派就会成为大龄剩女吗？那前提就是你现在肯定没有男朋友，是吧？要不然的话他不会马上就想到大龄剩女这个。我认识一个孩子，他大学毕业之后就跟她男朋友结婚了，她男朋友就是属于外派那种，专门到外地外国做港湾的，做港口的那个，那男方家境还不错，然后他们俩一毕业就结婚，就买房，是这样，那还有呢，就是你现在才本科毕业呀、就像华兴所说的，你在外面待个4-5年的，你不也就26-27吗？26-27就剩女了，那36-37的朋友怎么看？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很正常。26-27你回到中国，然后你再重新开始你的这个生活啊，谈恋爱啊什么的，一点都不晚啊。26-27是正好很有魅力的一个时间段，是吧？你有那么多的精力，经济又相对独立，对吧？你在国外又花不了多少钱，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年龄吗？ 他没想明白， 就是典型的，如果我刚才讲的就是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嘛，就是这属于那种叫做没有立场的这个建议啊。如果有立场的建议，肯定选择去国企外派嘛。 为什么？ 假如真的要建议的话，真的必须给个建议的话，家里边又没有什么负担或者什么必须要回家的什么什么理由的话，为什么？就是一定，我的建议就是所有的毕业生一定要选择到大城市生活。这是我的观点啊，就所谓家乡就是三四五线大城市，我不是说必须北上广深一线城市，有现在有15座新一线城市，加起来一共有20个一线城市，全世界所有的人口的走向全部都是大城市的聚集，加上大面积的，就是所有的国家都是一两座大城市加上一堆乡村， 一个大城市哈，拖着很多中小城市，包括农村乡镇，是吧？ 对，然后而且人口的流动速度都是从四五线城市往大城市、一二线城市流动。 好， 所以就是你真的你回到小城市，你再想换工作，如果想换个什么，没有了，没有什么新的工作可以换了，没准过几年你这个学校都没有生源了。 好，华兴说的，反正也是有一些道理啊，在某些地方正在发生这样的变化啊。此外呢，如果你回到当地啊当老师的话呢，也不能完全说日子平淡啊，你在老师的这个工作当中你也能够找到成就感的。前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啊，有一篇文章刷爆了朋友圈，叫一块屏幕啊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说的是这个网课网校改变了很多贫穷地方啊的这个教育面貌。如果你真的想要在这个领域里面好好干的话呢，也许你也能够在很困难的环境当中啊获得某种成就感，但是这个你内心的冲突和煎熬肯定是巨大的。 对， 看你愿不愿意。此外，如果这个工作干的也就是一般般啊，日子也平平淡淡，看你的性格，就是我们一开始所说的，你真的很适应的话，也不觉得后悔或者是有点什么遗憾的话，那也挺好，是吧？但是如果你再想出来的话，同样难度会比现在大很多很多。可能性也低很多很多。 对， 好，事在人为啊，祝你好运。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这位朋友他说，我一直想做审计，可以接触更多的业务，学习更多的东西。今年的 CPA 专业阶段过完了，也辞职了，应聘审计被拒，即使是财务工作也是如此。下面我为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 CPA 啊。 CPA 是这个注册会计师的一个考试。那么他接着说，做财务工作快8年了，有中级会计师证，大专毕业，自考的本科，托人帮我问了一份工作，即使保证3年不要孩子，人家还是说年龄太大，以后还是要生孩子的。哎呀，这么说我也理解，可是我该怎么办呢？你说他之前找工作被拒，是不是也是因为同样的理由，就是可能会要孩子的问题？ 有可能， 有可能，可能性大吗？ 大。 如果咱们不考虑性别的问题的话啊，他做了8年了，有中级会计师证，而且呢 CPA 的这个专业阶段也考完了，可能没有完全考全啊，但是也差不多了。有没有市场竞争力？ 有，如果是男的就可以。 或者说生了2个孩子的也可以，是吗？ 对对对对。 好，和他的什么本科是自考的第一份这个学历是大专，这个没有关系吗？ 没关系， 没有关系。好，那他如果要正视这个问题的话该怎么办？ 生孩子呗。 生孩子。 他结婚了吗？ 没 说。 没有说这个事儿， 对吧？ 没有说。 没说。所以一般来说已婚未育的女性是比较那个，企业都比较敏感。 那是接着去找不在乎这样的企业的。 他有两种办法，如果他非要找的话，他的办法不是说直接去裸投简历，他的办法可能是链接人脉，比如说去到协会啊，干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做一些什么项目啊，参加一些培训啊，认识一些人，然后混一些圈子，然后呢，这个让人脉进入到那个面试环节，然后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再说。我这个可能这个比如说未来一两年之内不没有要孩子的这个计划。 华兴刚才所说的就是你不断去结识人脉，是吧？然后从里面碰呗。我也是类似这样的支持，但是呢你还可以继续到社会上去找机会。因为也有些公司没有这样的要求， 也有些公司呢特别急缺你这样的人 啊。对，主要除非有急缺的，就他是审计哈，他要去审计，就会计事务所，对吧？不一定。 是，就这个几率还是在。 对，他如果是财务就有可能， 是 他也找财务了吧。 另外呢，就是他现在做的是财务工作，你现在做着这个工作，你不就踏实一些了吗？又不是裸辞，对不对？一边这个干着活，一边呢找着新的机会，骑驴找马， 一边在生孩子。 啊，对，一边在生着孩子，就按部就班的把这事儿都做了，别太着急，是吧？现状是这样，就是说确实难找一些，你也只能够接受自己，不能够要求对方一下子全都改变，好，他一直想做审计，可以接触很多的业务，你觉得这个想法对不对？就是他要从财务转到审计， 我担心的就是你一生孩子。因为做审计是要经常出差的，要到各个 是的 去这个地方各个公司里边去审他们的那个东西，而且一出差都是好长时间，一两个月。 对， 那我就担心你要生孩子你怎么办啊？这个你生孩子你出差，你是让你出还是不让你出啊？ 是，我有一位邻居，女邻居啊，她就是做这个工作的，我有几次是快十点到家，我看她在楼底下打电话呢，但是他们家。就是有一方就是工作比较稳定，朝九晚五的，就是他先生，就是工作相对来说比较规律，所以他更多的承担起了带孩子呀，还有这个家庭的一些工作，就是相对来说平衡一些，加油。好，这位朋友他是做行政的，他说刚刚上任做行政专员，请问该如何做好行政工作呢？领导给了我一本公司手册，叫我理解，不懂就问他。我想不到该怎么去问呢？问啥呢？原来没做过这个， 懂吗？关键是他不是领导，不是说不懂就问吗？关键是他懂吗？ 你先领会一下手册的精神。 对啊，这手册里边肯定有各种各样的，做什么事情要按照什么样的规则来去走嘛。比如说你端茶倒水要怎么端茶倒水，接见客户你该怎么接见客户，安排会议该怎么安排会议。 这个应该不会写， 不，国内的不会写，日本的手册都写的可清楚了。每一步都有，一步干嘛都特别清楚。前台比如说客户进来，你该问什么，怎么问，你该怎么回答，对吧？你要让他走什么流程，一二三四五，特别清楚。 是不是得问一下你的分工是哪块？ 行政的主要的分工就是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 就是你和别人的分工有什么不一样？都是行政。 对对对，当然可以问问，当然可以问问。但是一般来说，他跟别人的分工，只要在行政来说，他的跟别人的分工往往不是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就是领导着急了，把他叫过来说，这事儿你给我复印了，这什么你就得办，你不能说复印的事儿都归他管，他管复印机啊，那不行。 所以要想快速上手的话，你得做一个通用人才。 对， 就是。你得知道行政所负责的所有工作，一旦有一些人 对 同事盯不住了，你能够马上上去。 对，比如说他们公司有多少部门，一共有多少人，每个人都是干嘛的，这个大致都得了解，每个人大致有什么样的生活上的需求，得谁户口在哪儿，谁户口在哪儿，什么员工关劳动关系都在哪儿，大致都得有一定的了解。 我觉得是不是两块，一块看那个手册，手册上会规定原则性的东西，公司的规章制度啊，包括考勤啊等等啊，可能都是在里面写得很清楚的。另外一方面，你是不是得需要观察一些公司的特点，谁走得早谁走得晚，是吧？哪个部门事儿多，哪个部门事儿少，然后规划好你的这个工作重心，比如说那个人好不好打交道，这个部门的这个人平时给人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你应该在进去的前一个星期马上明白，因为作为行政，你是要和很多部门都要沟通的，甚至有些部门和部门之间还会有一些这个隔阂啊、裂隙啊，那你在中间的话，一定不要彼此让他们之间因为你产生更多的问题，这些可能是需要你去察言观色呀，需要你去默默的去观察的，这个可能不是那个手册上会写清楚的，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觉得还是得细心吧，就行政需要一个特点就是细心嘛。 当下交给你的每一个事儿，你都不要做错了。 对对对，不要有这个细小的错误。 但是这个我觉得在所难免啊， 在所难免啊， 因为每一个公司可能他都有他自己的一些要求。 一般来说，行政就得必须比较细心，然后啊守时什么之类的 啊。打个比方说，就是一种表格，也许人家都是按这种表格来做的。你作为行政，你要发给某个部门的领导。部门领导说：“哎，